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央统战部领导在京调研， 数据显示京津冀产业交通生态一体化初见成效。 大兴新媒体产业基地今年将腾退37家劳动密集企业。 残疾人加改工程首批个性化改造月底启动。 本市严格市场准入控制风险，河北两个地区牛羊肉暂停进京销售。 北京警方破获特大依托诈骗案，抓获涉案嫌疑人150名。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中央统战部调研组昨天在京调研北京市贯彻落实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推进统战工作创新发展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新龙座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孙春兰讲话说，北京市委高度重视统战工作，指导推动各领域统战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精神，行动快、力度大，取得了良好开端。希望北京市进一步把中央精神与首都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的抓好落实。郭金龙说，北京市委始终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大力推进工作体制机制创新，为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条件。希望中央统战部继续加强对北京统战工作的指导支持。北京市将进一步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巨大优势，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伟大的胜利，历史的贡献。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上午迎来了一群满头白发的老人。这个针对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遗属代表的专场参观活动，让他们感觉仿佛回到曾经的峥嵘岁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需要夫人了。 林先友在抗战馆展厅的展示墙上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忍不住去把一起来的老同志们都叫过来。这位就是他们已经过世的老领导的爱人，八路军120师独立骑兵营教导员李林，牺牲的时候才24岁。 去世前呢，为了掩护八路军嘛，他把那个日本人呢引到一个小山包，把最后一个子弹留给自己。双枪啊，他很厉害的，他是我们共和国抗日英雄，就那100人之一啊。 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了他写给丈夫的信。 当时她怀孕已经3个月了嘛。 展览馆中的任何一个文物或者场景，都能让清理过的抗战老兵们驻足好久。他们大部分手上都有一块手帕或者纸巾。 毛主席叫我们挖窑洞的手啊。 93岁的左一站在抗战馆一个仿制的窑洞前，给身边的人说他那会儿是怎么从空中偷敌人情报，整理出来给毛主席看。抗战胜利后，他离开了延安，到现在回去过3次。 我爬到那个宝塔顶上去了。 您那时候多大年龄？ 83。 为什么那么大年龄还往上爬呀？那么危险。 哎呀，我想看一看，看到我们原来来的时候走的那条路，高兴地跳起来了。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才能到延安的，才能看到这个宝塔呀，就笑啊。 18岁时从老家跑出来，穿越大半个中国，辗转1年才跑到延安，途中还经历过重庆大轰炸。仔细看完展览，他建议更多的人能来一趟抗战馆，了解我们国家的抗战历史。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 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征军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枪毙的人呢，660啊，就把你提出来了。昆山先生。 这段录音是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回忆当年被日军关押的一段经历。他回忆说，有个周六，日本少佐上村来见我，说：“李先生，你不配合，我也救不了你了。”我说：“上村，你杀人的法子不就4种吗？狗吃、枪毙、活埋、砍头，随便，我不怕。”1939年，他被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抓到了北大红楼，惨遭毒打。除了国画大师，李苦禅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那就是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当年的北平还活跃着数百位以各种身份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人士，他们在隐蔽战线与日寇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汉奸组织新民会想拉苦禅先生出来给他们撑撑门面，被严词拒绝。第二天，他辞掉北华美专、北平美术学院的教学职务，决心不给日本人占领的学校做事。通过介绍，李苦禅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他的儿子李嫣告诉记者，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后，他居住的柳树井2号就成了联络点，一些爱国志士在这里藏身过路，然后转移到根据地奔赴抗战前线。 他那里就等于是一个临时接待站和联络点，就现在教育电视台那个楼座底下，掩护这同志出了阜清门还可以交换情报。 他对八路军慷慨，自己家却节衣缩食。 这最难受的时候真是一天吃一顿饭。 可是卖画赚来的钱又被他散出去了。李苦禅的地下抗日行动引起了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1939年，十几个日本宪兵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把他抓到北大红楼，也就是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拘留所。走进北大红楼，顺着陡峭的台阶下去，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昔日日本宪兵队的审讯室和拘留室就在这里。一条1米多宽的通道两侧是14间房屋。李苦禅的儿子李嫣每每讲起父亲在里面的遭遇，都会眼含热泪。 柳木棍子都打断2节啊，这个腿啊经常伸出一条腿了，你看这黑的没有，压杠子压的，把嘴啊弄得湿布给你捂上，往鼻子眼里灌水，里边掺辣椒。 因为李苦禅是知名人士，日军证据又不足，最终还是把他给放了。被抓期间，酷刑之下，李苦禅依然守口如瓶，对敌人如此，对家人也是一样保守着秘密。 中国第一代漫画家孙之俊是我的岳父，他们这老哥俩直到去世，谁互相之间都没有暴露自己当年的这段历史。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刘月说，这种情况发生在地下工作者身上太正常了。 李苦禅他是社会部的，他的亲家呢是成功部的，这个不是一个系统，是不可能知道的。即使是同一系统的潜伏人员，他们如果不是上下级关系，互相也是不知道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隐蔽战线的工作和根据地之间的斗争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抗战时期，北平也是情报集散地，根据地的很多军政情报甚至战略情报都是靠这些地下工作者拿到。 当年日军是南下还是北上进攻苏联呢？情报系统搞清了日军南下而不是北上。再有像1942年五一大屠杀的情报，我们也搞到了。这个呢都是很重要的战略情报。 这些活跃在社会各界的地下工作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坚持抗战，他们为国家创下了不朽的功勋。 隐蔽战线上，像李苦禅这样默默无闻的地下英雄很多，他们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生动地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京津冀三地继续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民生领域发展向好，三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相关负责人表示，201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产业、交通、生态一体化等领域已经初见成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趋势开始显现。据介绍，京津冀区域是我国城市最密集、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从大兴区了解到，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产业，今年大兴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将腾退37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盘活5万多平方米产业用地，重新吸引低耗能企业入驻。请听报道。 维克多之一中心是一家入驻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15年的老企业，为响应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今年5月他们把服装研发中心和生产中心全都从大兴搬到了河北衡水，仅把设计中心留在了北京。设计人员指着一座9层高的大楼告诉记者，他们用了3天的时间就搬空了。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生产时间，以后这边就是全部做成这种孵化器。 据了解，这次搬迁疏解了500多位人员，还为衡水当地带去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更重要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腾退直接减少了能源排放。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总经理杨志高介绍， 我们这几年呢清出的68家企业集中在玩具厂啊、热陶瓷啊，清退以后形成的这个能耗减排，每年少排放二氧化硫、氮化物这些呢就是353吨。 清退部分企业后，空置的5万多平米产业用地将重新升级改造，吸引文化创意产业等低耗能产业入驻。比如维克多空置的厂房在重新装修后将建成多产业的孵化地， 吸引一些个电子商务、文创、科技类的企业到我们这儿来进行入驻嘛。现在这个装修进度已经达到80%了，大概现在已经租出去5000平米了。 杨志高介绍，截至目前基地已有7家企业完成了向外地搬迁，今年年底将完成37家工业企业的结构调整，2017年会完成所有企业调整。 东城区政府房屋征收办昨天发布了天坛周边简易楼项目房屋征收暂停办理事项公告，预计2017年搬迁居民就可以住上位于朝阳区垡头地区的新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发布暂停公告后，产权人、公房承租人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变更房屋权属登记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东城区副区长张立新表示， 标志着我们北京市核心区最大规模的简易楼成片改造项目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征收工作正式启动。 天坛街道工委书记赵秋杰说，这个腾退项目有3个特点，首先是安全隐患突出。 这个地方的房子呢，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使用期呢都超过了30多年，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多数的楼房呢都出现了整体破旧啊、门窗变形这样的问题，部分居民从楼里撕接、断接电线、天然气。 其次是人均住房面积小， 人均面积8.46平方米，而且低保、大病和残疾人的比例啊，占总产籍户的将近40%。 第三就是治安环境差， 这个地方呢紧邻着天坛公园和天坛医院，外来人口多，成分复杂，群租房的现象也很严重。 为了保障居民的知情权，东城区要求在征收房屋的各个环节做到6公开。东城区副区长张立新说， 包括征收程序公开、调查结果公开、补偿方案公开、补偿结果公开、房源情况公开、监督方式公开。 北京市为这个项目在朝阳区垡头地区安排了一批对接安置房源。东城区房屋征收中心主任刘志刚介绍， 这个就是朝阳区垡头在4环到5环之间，地铁7号线交化场站非常方便，房子是2017年交付使用。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月底本市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启动，第一批上千户重度肢体残疾人家庭将开始改造。市残联有关负责人昨天透露，今年年内本市计划免费为9962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并且全都采用个性化设计方案。与此前多为坡道、扶手和浴凳的老三样改造相比，今年的个性化改造项目多达30项，残疾人家庭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挑选。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北京市食药监局昨天组织召开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联席会， 会上通报，针对屠宰环节，如果屡次抽检不合格，本市将对牛羊肉产品实施暂停区域销售措施，严查进京准入资质。今年四月开始的畜禽产品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活动以来，北京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上半年监测结果显示，本市畜禽产品整体合格率较高，猪肉的合格率高于牛羊肉，个别省市进京的牛羊肉存在水分超标和检出瘦肉精等现象。会上通报，河北省大场县下店镇和河北省香河县五百户镇两个地区因多次检测发现牛羊肉的合格率较低，目前已在北京市场上暂停区域销售。市食药监局副局长张丰平表示，下一步北京要加强京津冀及周边省市协作，选择有规模、有资质、信誉良好、正规的屠宰企业进入北京市场。 2015年张家口坝上蔬菜进京启动仪式昨天在物美联想桥店举行，7月到9月260多万吨坝上蔬菜将供应北京市场，占到北京夏秋季市场份额的45%。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像我是拉金杯3个多小时就到了，要是货车的话现在就是有6个小时就到了。 甲天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杨军拉了一车蔬菜从张家口市上米县赶到了北京，正值坝上蔬菜集中上市的月份。他说现在合作社有3000多亩蔬菜直供超市， 对接的就是物美、超市发、首航、华冠。 张家口气候冷凉，病虫害发生率低，水源和空气质量好，是北京菜篮子的重要供应基地。江北大白菜、康宝胡萝卜、上亿芹菜等都是供应北京的优势蔬菜产品。张家口市副市长贾立军说， 今年呢，我们全市蔬菜种植面积有160万亩，产量有500多万吨，根据往年的情况呢，一般有将近一半的蔬菜都是销往北京的。 而由于采取农超对接等方式，蔬菜价格比较实惠。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场上的蔬菜超过80%都是由外部供应。北京农产品流通协会秘书长陈亚忠说， 当前这个季节呢，张家口承德一带的，等到冬季时候就是海南的蔬菜、广西的蔬菜，它是分季节往北京投放。 而谈到未来规划，陈亚忠表示， 北京以北的地区，包括天津以北、河北北部地区，是我们的生态涵养区，优秀的绿色的农产品要在这个地区产生。将来我们北京的市民吃的农产品啊，将在石家庄以南的邯郸地区大量的生产。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天通报，9款食品检测不合格，已经被责令全市下架。其中，领先山泉2批桶装水检出含有致癌物溴酸盐。据介绍，矿泉水在生产中往往因自身含有溴化物，要使用臭氧消毒杀菌，这时容易生成溴酸盐。溴酸盐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定为2B 级潜在致癌物。我国已经把溴酸盐列入饮用水监测项目，规定每升饮用天然矿泉水中的溴酸盐含量不得超过0.01毫克。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北京市公安局昨天发布消息，便衣侦查总队会同朝阳、西城警方侦破特大依托诈骗案，抓获涉案嫌疑人150名，其中依托80多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60多名，收缴账本、电脑、药品等大量涉案赃证物。进入五月份，依托诈骗警情持续高发，警方通过分析研判发现朝阳、西城等区有多个依托团伙分布在一些私立医院和诊所。侦查员发现，依托主要通过冒充老乡主动搭讪患者，扮演病友诱使患者上钩，贬低名医院，抬高诊所医疗水平，加上主动带路等方式揽客，整个诈骗过程环环相扣。涉案诊所一般将成本几十元的药品以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元的价格卖给患者，诊所收取高额挂号费、药费后再和团伙成员按比例分成，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号称包治百病，治疗脚部疾患的药方与治疗皮肤病的药方完全一样，不论上不上火都吃去火的药，不管身体虚不虚都开大补的方子，有些药直接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民警提示患者，依托除了诈骗钱财，还会造成误诊，加重患者病情，延误治疗时机，所以患者还是应当到正规医院就诊。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本市高招录取昨天进入第3天， 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公布了今年在京提前批小语种的录取分数线。记者发现，今年报考的热门专业为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今年北京实行初分后报志愿的政策，考生报考小语种的热情依旧不减。北大小语种理科最低提档线690分，文科666分。北大在京投放了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9个语种，计划录取17人，最终文理最高分都被法语专业录取。作为全国招收小语种专业最多的高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今年有18个专业计划在京招收72人，最终在京文科录取线为641分，理科线为653分，文理最高分则分别被法语和德语和法语国际关系专业录取。另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提前批提档线为文科611分，理科589分，文理分别招收30人和44人，文科平均分和去年持平，理科则高出8分左右。从昨天下午3点起，考生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等多种方式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 新闻广播消息，2015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从本周开始，录取分为提前招生录取、名额分配录取和统一招生录取3个批次，都采用远程网上录取方式。7月12号将面向社会公布录取结果，并发放提招录取通知书。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点21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下周一开始到10月10号，本市实行新一轮尾号限行轮换，49限行日轮换到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将增大。本轮尾号轮换期间，星期一将限行5和0，周二限行1和6，周三限行2和7，周四限行3和8，周五限行4和9。 记者昨天从朝阳区卫计委了解到，全市第一个针对中医药材的质量控制中心将落户朝阳，今后中医医院和中医门诊的中药材将由国医大师和中药专家进行权威把关。 由中国园林博物馆和沈阳故宫博物院共同主办的圣经珍赏清前文物精品展昨天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幕，展览将展出到8月9号，免费向市民开放。 由市文联和清华美院联合主办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展昨天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集中展示泥人张北京支派创始人张景户先生、其子张昌先生、其孙张红月以及多年来他们培养的众多学生的优秀作品，共计150多件。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16号。 石景山游乐园2015年狂欢之夏活动将于7月11号到8月31号举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即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大型公益新闻活动，也将走进石景山游乐园。届时，北京新闻广播、交通广播、音乐广播、文艺广播等9个频率的主持人代表将向游人展示自己助力环保事业的亮点。 为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北京南站增开至荣城济南方向高铁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登录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购买车票。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4级，属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1摄氏度。据体育报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南部有轻微到轻度霾，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沃尔沃全新 XC90 大气新城，境界新生。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 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两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帮哦。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西单七七街商场改造限期搬离，商户与转租方闹纠纷。朝阳区康化路路面坑洼半年多，全属不清，无人管。下面是详细报道。西单文化广场地下的七七街是不少人常去的商场之一。有听众给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称七七街地下商场要进行改造，但是租赁方皇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没有告知商户的情况下仍旧进行招商，如今新老商户的经营都陷入困境。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7号晚上10点多，当记者赶到西单文化广场的地下2层时，一些商户就等候在皇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门前，要求见该公司负责人之一的江丽经理。在77街做了10多年生意的杨女士向记者介绍了事情的起因。 华润说这个地方要改造，是在4月份的时候，他给他们所有的商户发了通知，说6月份到期的，就是给你们免费干7、8月，然后让你们甩货。但是呢，皇家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这个公司啊，他到现在都不给我们任何一个商户说这个地方要改造啦。我们问他，他也避而不答。 据了解，整个地下3层的产权都属于华润集团，其中的地下2层和3层又转租给了皇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该公司相当于2房东，又把铺位转租给个体商户。楼上的免租金甩货使得地下2、3层的商户失去了客源，经营基本陷入停滞。此外，据一些新商户反映，他们在5月份签订租赁合同时并不知道这个地方要进行改造。 我是5月1号开始的，合同是到明年的4月底。今年像我们这样的商户大概进来有40-50家。 对， 明知道是拆迁， 对， 然后呢现在还是在继续招我们新商户。 对，在这次自己本人投入 30多万。 对于这些新商户的遭遇，知名物业律师包华表示， 如果是已经被通知改造的计划，而且有具体的时间节点的情况下，二房东还在隐瞒事实对外进行招租，对于这个经营方没有明确的告知的话，我认为至少是合同欺诈。 由于在租金优惠上无法达成共识，双方矛盾僵持不下。6月30号的时候，西城区商务委流通发展科的张瑞军曾到现场与商户进行沟通。 政府现在已经参与这件事了，是不一样的。 部门 在 商委的1周之内， 会督促任何一方要把这件事解决掉。 按照当时的承诺，会在7月7号当天给商户一个回复，但是当天从中午12点到晚上11点半，在皇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门口等候的商户没有见到任何部门或者人员。当晚一位商户就表示， 就我们这所有人都在这等着，而且不是一次了，感觉像我们像猴一样就在耍我们。 8号，记者致电西城区商务委流通发展科张瑞军的说法却发生变化。 谁说商委负责这事儿？当时是政府值班室通知我们过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过去。 由于实行的是押一付三，300多家商户大约有500万元的押金在皇家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截止8号下午，记者发稿，这些商户仍旧在现场等待。对于事情的最新进展，新闻广播记者也会继续关注。 新闻热线上周报道，638路公交车途经朝阳区18里店乡西支河到西支河南里站之间的康化路，大约200米大面积积水已经快半年多了。从去年冬天开始，路面全是各种坑洼。热线编辑当时将问题反映给市交通委路政局热线96108。 这条路就属于朝阳区管委的路。 朝阳区市政管委工作人员对此答复说， 这个路是属于乡政府的。 昨天热线编辑联系了18里店乡政府城建科， 村内的街坊路都是村里自行修建的。 西支河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解释说， 康化路是上化路，不属于村级的道路，应该是上化到市政了，但是具体上化到哪儿我确实不太了解。整个的保洁啊什么的都不是由我们村来负责的。积水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咱们这边不是有石材产业吗，这个有这个粉尘作业导致这个下水道堵塞，然后另一个就是咱们这边五环外这边不是进行那个环境整治吗，拆除过程之中老有这个大车呀什么之类的就来回来去的通过这条路，平时也是在维护的，但是可能说是就是不及时。 最后，热线编辑又向北京市市政市容委12319热线反映问题，求证路的归属，工作人员答复。 如果说是市政道路的话，如果城六区这边都是由这个路政局管的，如果是远郊区县的话，都是可能由市政市委这边来负责，如果是村里的或者说是小区内部的话，都是由各相关的这个权属单位的。 那您这边呀，能不能查到这条路是哪儿的路？ 这个我们这边查不到。 小小一段路权属不清楚，坏了半年多，公交甩站加颠簸，到底